每天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啊！虽然说今儿早上有点阴不声的，而且下着一点小雨，但是哎，又有这种入秋之后的凉爽的感觉了。 是的啊，我这次终于长记性了，换了个长裤 啊，临时的带好雨具啊。这两天还是雨水比较多的。Jason 就是说，大伙儿早，蒙蒙细雨的早上，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大伙儿依然是在这样的一个早上跟我们问好。北三儿说，转眼八月的月份牌就剩最后一张了，太快了，不知不觉人就老了。明儿就是孩子们正式开学的日子了。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已经陆续的有孩子们分批的返校啊，又是一个全新的学期也开始了，各家也该忙活起来了。 是的。 那国足呢也要马上迎来自己的一次大考，那就是世预赛的12强赛，9月3号的凌晨，也就是周五的凌晨2:45啊，将面对12强赛的第一个对手澳大利亚队。那这次大考，国足怎么去防对方的这种高空轰炸啊？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话题吧。 没错。 当然今天呢也可以聊聊在过往的记忆当中，哪场国足的世预赛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是的啊，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可能跟大家的生活更息息相关一些，就是如果孩子沉迷游戏了，您会怎么办呢？ 沉迷游戏这事儿啊，反正子昂还游戏吗？肯定不沉迷了，是吧？ 对，确实没时间沉迷了 啊。对，但是呢，这个最近也看到实况足球也是每况愈下呀。 哎， 跟 FIFA Online 相比，现在的吸引力越来越不足了，甚至都出了免费版的游戏啊。所以游戏也在不停的更迭啊。在不同的这个世代里边，80、90，现在00后，不知道还玩不玩？像这些线上的足球的游戏、体育类的游戏， 是啊， 所以防孩子沉迷游戏这事儿，您有什么好招？要么就是跟孩子一起练成王者，或者直接在各大那个服务区排行榜上碾压自家的孩子，直接跟他说：“这都是我以前玩剩下的啊，这都是爸爸以前玩剩下的。” 但会不会有 好不好 有孩子说：“那我要超过他，我得练。” 激情胜负欲是吗？ 是、 啊。哎呀，这事儿需要有一个度啊！大伙儿可以继续来聊聊。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啊。当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在福茂会等你，将要为您带来超过1100家企业和机构参加福茂会的文旅服务专题展。 是的，同时呢，残奥会方面，中国代表团收获8金6银1铜。 举重呢是再次取得了1金1银的完美收官，赛程过半，中国稳居双榜的第一位。 国足方面啊，积极备战，首次1天2练，后防大将表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西甲方面，天空体育的消息说，皇马考虑把姆巴佩的报价提高到2亿欧元啊，1.6亿的第一次报价未能成型。 是的，但据说巴黎还在狮子大开口呢啊！ 天哪，2亿，这是什么样的天价啊？但是似乎姆巴佩即便是跟梅西啊，已经是同场登场了，依然是去意很绝啊。我们看看下边剧情会怎么发展吧。 是的，还会为您带来美网的消息。哈勒普小玉挑战2盘胜，淘汰吉奥尔开门红。 好了，您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那今天呢，我们也继续为大家来送上有奖的 抽奖啊，本节目的奖品是399元的茅台古原陈酿酒2瓶。中秋佳至，您家要是还没准备好酒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原价4794元，每箱6瓶，现价每箱6瓶只要999元，请客送亲友的首选。订购电话是400-999-1978。好了，大伙儿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福茂会的专题报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报道，我在服贸会等你。 昨天下午，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中华世纪坛举办。市文旅局、市广电局、市文物局、市公园管理中心等政府部门以及北京国际设计周公司等重点文化企业介绍了参展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021年服贸会首次将文化服务和旅游服务合并为文旅服务专题，将围绕科技赋能新文旅、创意引领新生活主题，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方式展出。其中线下展览位于首钢园的123号馆，面积为2.24万平方米，是本届服贸会8个专题展中面积最大的展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斌说， 首批16家北京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呢，将在这次会展中呢集中亮相，观众可以在现场亲身感受和参与，京剧脸谱、造纸印刷、景泰蓝、陶瓷香囊等多项传统工艺品的制作过程。 市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亚红介绍，2020年市公园管理中心第一次把公园文创冰激凌带到服贸会，并且大获成功。今年各公园都不断上新，服贸会上将有更多惊喜。 我们上展会的产品呢是13个品类，200余种文创的精品，特别还有一批新的产品我们还没有上市，首先在服贸会面向公众。 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参展企业和机构合计超过1100家，其中线下参展企业和机构近600家，是服贸会8个专题展中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最多的专题。腾讯公司副总裁刘勇介绍， 这次啊，观众今年可以看到 AI 加电竞的最新的科研的成果，我们把它叫为王者觉悟。作为王者荣耀游戏在 AI 领域的全新探索，王者觉悟强化了学习算法，用户呢可以在王者觉悟的体验舱内与 AI 对战。 同时，众多依据热门 IP 开发的文创精品也将在本届服贸会首次亮相。北京国际设计周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玉东说， 一个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文创产品，这也是第一次经过批准啊，在这个社会上展出。另外呢，这个《觉醒年代》呢，作为一部反响强烈的这样一部革命题材的这个影片呢，我们也做了它的全部的这个授权开发的近100款产品。那这一次呢，《觉醒年代》的 IP 会向所有的这个到场的企业来开放。 服贸会期间，文旅服务专题还将举办2个重点论坛以及3个行业论坛，相关文旅机构和优秀企业将参与对话及访谈，共同探讨文旅产业新风向。 那为了做好服贸会的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这次服贸会也细化完善了各项防疫措施。除了参会人员应该全程的接种疫苗之外，流行病学史筛查时间将会由前14天延长到会前的21天，并且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疫苗接种方面，按照无禁忌症者啊，应该是应接尽接的原则，所有人员都是应该全程的接种疫苗的，没有全程接种疫苗的原则上是不得参加现场活动的。在流行病学史筛查和健康监测方面，将会做好参展参会人员的流行病学史筛查和健康监测。鉴于德尔塔变异毒株现在已经成为了目前疫情流行的最主要的毒株，流行病学史筛查时间也是会提前的延长7天。 在展会活动期间，会做好人流管控，实施分段预约、分层分类参观，在利用人脸识别、轨迹追踪等防手段的基础上，在展馆内安排专人引导疏散人群，降低人员聚集的风险。 那昨天在亚洲杯，中国组委会官方微博也发布了消息，即将开幕的2021中国国际服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改造复建项目将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上亮相。工体改造复建遵循的是传统外观现代场馆的原则，采用了多项智能制造技术，使工程在升级体育场功能的前提之下，保留城市记忆，传承首都历史文化风貌。新工体预计2022年底完成竣工验收，到时候也会作为2023年中国亚洲杯开闭幕式和决赛场地来投入使用。 来关注东京残奥会，举重再取一金一银，完美收官。东京残奥会举重比赛项目昨天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再夺一金一银，最终以7金6银的战绩结束了本届残奥会的征程。华人足球五人制比赛，中国队战胜法国队取得3分，射击迎来首个奖牌日，中国选手取得一金一银，中国代表团当天共夺得8金6银一铜，总共已经收获54金35银30铜，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奖牌榜上都稳居第一。 我们也是连线了新华社正在东京采访残奥会的记者赵建通，他也为我们做出了综述啊，残奥会中国代表团的奖牌的收获显示了祖国的强大。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社记者赵建通，现在在东京报道残奥会。截止到昨天晚上，东京残奥会的整体赛程其实已经过半，中国目前成绩十分优异，在金牌榜奖牌榜上保持双榜第一。在昨天的举重项目上收官之战，中国队再次取得一金一银的成绩，一共以7金6银这么一个战绩结束了本届东京残奥会的征程。昨天在盲人足球五人制这个比赛项目上，中国是战胜了法国队，取得了在这个小组里面的第一个3分，然后他们今天还将对阵东道主日本队，这一场比赛也是关键的生死之战，中国队必须要取胜才能够赢得这个晋级的机会。射击项目是第一个比赛日，昨天中国选手取得了1金1银的成绩，也相当不错。昨天一天中国代表团一共是8块金牌6银1铜，总计一共达到了54金35银30铜这么样一个总数。如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现在中国队的成绩，那就是一骑绝尘。说一点评价上的话，我觉得中国残奥代表团这次能取得目前为止这样的成绩，其实是和中国现在的这个国力、总体的这个经济水平以及政府对于残疾人事业的这种关心程度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疫情之下呀，尤其是针对残疾人体育来讲，他们的训练依然能够让运动员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个状态的话，是少不了这种全方位的系统性的整个社会的这种支持的。在这方面中国肯定是做的是非常不错的，这能够在奖牌榜上能够反映出来的。 而就在昨天，国际残奥委会也是官方的宣布，所有冬奥的东京残奥会的赛场30号将下半旗，向刚刚去世的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致哀啊！这是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在发表的声明当中透露的这个消息。他也称赞和感谢了罗格先生对于残奥运动和残奥会一贯的支持。也正是在罗格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两个组织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帕森斯说，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国际残奥委会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我们将永远感谢他的帮助。 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前主席雅克·罗格去世，享年79岁。罗格于2001年到2013年任国际奥委会第八任主席，后担名誉主席。 我们也继续来通过赵建通的介绍，来回顾一下昨天在现场东京残奥会降半旗哀悼罗格先生的事实。 昨天在残奥会上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儿，就是因为前天晚上前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格·罗格突然去世了。这个罗格呢，有一些听众肯定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其实是中国人的老朋友。他2001年上任，在那之前呢，中国赢得了这个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在他的任内，中国能够把这个2008年奥运会办得这么成功这么好，与他的领导以及整个国际奥委会的这个相互沟通这种做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罗格也是用一句这个评语，相当高的这种高度的评价，给中国这个奥运会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北京奥运会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种评价在以往的任何一届奥运会上从来没有过。从那以后呢，中国这个国际地位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形象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现。可以这样说，中国通过2008年奥运会就是彻底在这个国际上打开了这种局面。所以说这个罗格他作为这个国际奥委会的掌门人是与中国有一定的情缘的。我们这个新华社呢，就多位记者与这位老人有过深度的接触，他们也纷纷的这个写文章，就是表达对这位老人逝世的这种哀悼。在东京残奥会的赛场上，所有的赛场全部降半旗，把这个残奥会的委员会的这个旗帜降半旗，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这位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这个哀悼。罗格他对于残奥会这个帮助贡献也是非常巨大，据说当年残奥会都到了这个人员工资呀快办不下去的这种程度，残奥会的主席去请求奥委会的主席罗格让他借100万美金给残奥委会，来帮助残奥委会发工资，这个持续运营。然后罗格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他同意了，帮助残奥委会这个机构能够正常的运转下去。所以这次这个在东京残奥会期间，残奥委员会的这个工作人员们包括主席也是对这位老人的逝世表达了这种沉痛的哀悼。 那在今天的东京残奥会上还是依然会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那就是中国盲人足球队将要面对日本队啊，之前的比赛大家相信也都看过了，都非常的震撼，那种直接的力量的对抗， 是的， 真的是以身肉搏的感觉。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赵建通的介绍。 今天的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代表团将在射箭、游泳、田径等多个项目上都有机会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然后尤其是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盲人足球队对东道主日本队，只有赢了这场比赛，中国队才能通过小组晋级，然后更进一步。同时呢，中国在中国的健全人国家队，也就是吴磊啊他们那一批人，也将在9月份对阵日本的足球队。这连续一段时间，中国的两支国字号足球队将同日本队这个发起进攻。然后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这个赛场上的表现，祝我们中国运动员们好运。 昨天因为我有赵建通这位记者的朋友圈啊，我觉得他在朋友圈里表达的更直白一些 啊， 他说盲人足球这项运动从我现场看他的第一分钟开始我就流泪了。 对，昨天早上的节目跟我们连线的时候，其实他就说毕竟是一个足球专项记者， 是 之前可能没有接触过盲人足球这个项目，在这次残奥会上这么直面的去看到啊，现场运动员的那种拼搏真是很极致了啊，是生命很绽放的那个状态，特别容易让人就泪奔了。那昨天东京残奥会的盲人足球项目 A 组的第二轮，刚才赵建通也介绍了，我们是以1-0战胜法国队，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而今天上午要跟日本队直接的对战，去争夺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在黑暗当中绽放光明，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那我们的记者王楚烟带来的系列报道《残奥健儿战东京》，也为您讲一讲国家盲足战神张嘉宾的故事。 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队员张嘉宾在赛场上拼劲十足，被队友们称作战神。 这个战神嘛，哎呀，说实话我也不敢当，就是可能平时就可能就是比他们怎么说， 在场上就灵活一点吧。 坚强顽强是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引导员王贵顺对张家斌的印象。 张家斌是一个非常顽强的一个队员，他的意志品质非常顽强，他在场上拼劲十足，并且他具备非常强的攻防能力，这个进攻和防守他都很强。 他是赛场上冲锋在前的不退战神，也是队伍沉稳如山的坚实壁垒。其实本届东京残奥会是小伙子第二次备战残奥会，曾经训练的一个意外让他与16年里约残奥会失之交臂。 因为当时呢，在一堂常规的训练课上有一些对抗内容，当时呢嘉宾呢跟我们的一个队员有个身体接触，然后他的眼睛呢擦到了一下，因为他这个眼球呢就是早晚都会破的，他是这种眼病，然后正好这个时候蹭到了，导致他整个眼球破裂流血，然后当时呢就紧急把他送到医院。 嗯，那不是怕家里人担心，以后是做手术都是教练帮我签名的。2016年2月29号， 张家斌已经坦然接受了，在绿茵场上奋力奔跑，在黑暗之中勇往向前，这对于连正常行走都要小心翼翼的他们来说难度可想而知。投入到激烈的对抗中，碰撞受伤流血都是家常便饭。 这个在很多年前弄的，我也忘记是哪一次了，但是前几天呢就知道了，但是也不知道是谁撞的。下来教练就看，哎，你这里怎么又撞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撞，不知道是老魏还是阿健。 他这边有个那个伤疤，你看吧，这个伤疤很奇怪，他每次比赛撞这边，所以他吃饭的时候呢，他很痛苦的。你可以想象啊，伤了以后怎么吃饭，你说是很难啊。但是他很轻松的就抹平了，就所以说他的心态是非常好的。 命运抹去了他们看向这世界的最后一次微光，他们却为中国点亮了在世界盲族中的耀眼光芒。 感觉这个盲人也可以踢球，自己又不会，以后就慢慢的就一个人呢就在那里玩，就爱上了足球，就这样子。当时眼睛看不到的时候，确实在家里有点自卑，也不敢到处走嘛。然后进了足球队之后呢，就出来认识了好多朋友兄弟，这些就比较开朗了。 张家斌看不到世界，却能让世界看到。少年不惧岁月长，希望往后的每一天，小伙子都能在热爱中继续勇往。战神要一直光彩依然。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举办期间，北京冬奥组委设立了工作间，在夏奥赛场宣传冬奥，是一番怎样的体验呢？来听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来到东京残奥会的主新闻中心，有一间25平米左右的工作间，洋溢着冰雪的气息。墙上的照片、背板上的绘画，都预示着冬奥的脚步正越来越近。这就是北京冬奥组委设在东京残奥会的工作间。王木清是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摄影运行处处长，也是本次团组的团长。他介绍说， 其实我们北京冬奥组委啊，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主新闻中心都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工作间。未来的奥运赛事组委会在本届奥运会的主新闻中心里设立工作间，这是一个工作惯例。在这里呢，我们是统筹协调前方的媒体，为新闻素材的采写和编发报道来做一些支持工作。那么我们这次在东京的残奥会期间，围绕残奥的开幕、赛会的防疫、残奥运动的器材、青少年的教育和公众参与、冬奥组委残奥专项观察学习等等一系列的主题，在前方采集新闻素材，编发回传了一些新闻报道，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在前方的报道，提振我们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如期安全举办的信心。 另外，王木清和团组成员以工作间为平台，宣传和展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进展，同时也为冬奥赛事运行积累工作经验。 东京残奥会期间，我们借助这个工作间，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委会都开展了会议交流，汇报了工作的进度，还接待了像东京奥组委、巴黎奥组委、美国残奥委会等一些单位的来访，通过向他们发放宣传册、宣传折页、 场馆的明信片等方式来推介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150多天后，北京冬奥会就将开幕，在夏奥赛场宣传冬奥，王慕青也格外有感触。 其实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都是在新冠疫情的特殊背景下举办和即将举办的奥运赛事。我们一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无论是我们接触到的运动员、媒体记者、工作人员、志愿者，还是当地的民众，都体现出了对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在困难重重之下办赛的支持和感动，那么以及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如期举办的信心和期待，这是我最为感触深刻的一件事情了。 那在昨天下午，北京市机关第五届青年技能大赛魅力北京冬奥冰雪文化介绍人的视频制作能力竞赛专题培训也在国家体育馆顺利的举办了。详细的情况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魅力北京冬奥冰雪文化介绍人视频制作能力竞赛专题培训以线下组织和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市机关40多名机关青年在国家体育馆参加了现场活动。活动中，市直机关团工委副书记郭洪波介绍了视频制作能力竞赛有关安排。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教育和公众参与处项目工程师、机关团委宣传员刘晨介绍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项目。 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一些比赛的运动项目。关于运动项目的历史、比赛规则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呢，我会非常的聚焦在比赛项目本身。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心新媒体负责人田刚以移动新时代内容我表达短视频的那些日常为主题进行了专题培训。活动最后，青年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国家体育馆。魅力北京冬奥冰雪文化介绍人视频制作能力竞赛以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比赛项目为主要内容，组织动员机关青年进行短视频创作，通过介绍冰雪项目的起源、发展历史、比赛规则等，影响和带动更多青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来自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西城区税务局的张梦如说道： 就是还是挺开心能够以这种方式参与到咱们这场国际盛事中的。在接到视频制作比赛通知的第一时间呢，我就和几位同事一起组成了视频制作的小组，准备制作相关的一些短视频。一方面呢，就是想要能够立足岗位，更好的服务于社奥企业，为推动我们的精细化服务呢贡献一份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制作的小视频能够在青年干部中去弘扬奥运精神，推广冰雪运动，能够凝聚更多的青年力量。 第12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精心打造的冬奥距离2022健康走跑云线路活动推出全新的迎冬奥专题喽！冬奥比赛项目系列、冬奥比赛场馆系列、冬奥倒计时系列，共计约30场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北京冬奥会的开幕。从现在开始，无论您身处何方，只要打开微信通城记小程序即可免费报名参加，迈开您健康快乐的脚步，达到一定里程即可在地图上解锁精美卡牌，呈现更加详实的冬奥知识小贴士。卡牌不仅可以收藏至手机，还可以转发给亲友，共同助力冬奥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卡牌还将随机产生限量兑换的纪念徽章、运动相机、滑冰券、运动背包等等幸运奖品。您还可以组建自己的团队，邀请亲友一起加入，共同完成目标里程。排名第一的团队还将获得包含纪念奖牌、运动背包、纪念 T 恤等等运动装备的惊喜大礼包。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主办，更多精彩活动内容请关注北京奥促会微信公众号。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根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2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好，北京时间的7: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咱们也说说国足啊，国足现在基本上都是一天两练的节奏，早场上午场，就是当地时间的上午场会在健身房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到了晚场也就是接近于正式的比赛时间，比如说当地时间的晚上7:30啊8点会进行这个正式的采场的训练。那昨天凌晨呢，中南足在多哈进行的一天两练，就是除了晚上正常训练之外，上午是这样体能教练带领的健身房训练。那中国队的后卫王申超也说，这是球队正常比赛备战的节奏，基本上球员都做好准备了。 是的，他还有个熟人哈，要在比赛中遇到首战的对手澳大利亚队，公布了27人大名单哈。王申超的俱乐部队友穆伊入选了啊。王申超说，虽然队友，但是到了场上肯定不会对他客气的。 嗯，那当然，作为能够胜任多个位置的后防万金油啊，王申超也是说，不管位置怎么调整，自己还是会很快融入到不同的位置节奏上。到了12强赛。每一场对手都是新的考验和挑战，所以也不用考虑太多，就看眼前，看当下，把每一场比赛都当成决赛来打，只要一步一步的走，相信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目前为止的3堂训练课里边，32名球员都是全部现身了，除了郭田雨、王秋明还是因为身体原因需要单独训练，其他的30位球员都是全程参与了合练。虽然小郭还有王秋明他们两个的伤势没有大碍，但是也考虑两个人在之前的联赛里边出现的这些问题，来到国家队报道之后还是比较的谨慎和保守啊，希望他们在身体完全有条件去进行对抗训练之后啊，再去做一些安排啊。那另外呢，两位之前出现了不同伤病的咱们国安的球员啊，李磊和池忠国，也是恢复的不错了，都加入到了合练了。 是的，李磊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出现了肌肉拉伤啊，国足是紧急征调郑铮入队，但是后者因为家庭原因嘛未能出征，所以说一看李磊的伤势恢复情况还挺好的，所以说国足最终在左后卫的位置上没有再补招新的球员啊。主教练李铁呢会根据所有的球员抵达多哈后的训练情况，筛选出对阵澳大利亚的23人名单，现有阵容中将有9人无缘12强赛的首轮，上月合练的郭田雨和王秋明能否入选会根据未来几天的身体恢复情况而定。 我们也连线了腾讯体育的记者赵宇，他也是介绍了一下现在首先李磊、池忠国啊，咱们国安的这两位球员基本恢复到了比赛状态，这对于李铁指导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毕竟在过往的前面的比赛当中尤其是李磊作为这个左路的铁闸也是李铁一直比较信任的一个位置，而像郭田雨啊、王秋明他们的身体状况还有待考察。 到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伤病对于国足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李磊、池忠国已经跟着国家队在训练了，而且我觉得这两个人其实之前的伤也并不是特别重嘛，都是一些老伤，这种旧伤复发，等于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调理治疗，包括恢复之后，应该可以赶上这个第一场跟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当然了，能不能上场还要看他们的这个身体状态和比赛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身体具备踢比赛的状况是没有问题的，就看教练的战术选择了。我觉得其实在中场这种防守方面，池忠国还是应该在比赛当中发挥他的作用吧，因为这个打这种强队，我们需要在中场给对方更多的限制，不让对方更好的这个打出自己的节奏吧。所以说我觉得池忠国在两场比赛当中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郭田雨跟王秋明现在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的恢复啊，我觉得他们能不能赶上跟澳大利亚的比赛，我个人并不太乐观。但是好在这两个人对于国家队来说都是新人，他们可能在这种第一场比赛当中也没法担当重任吧，尤其是面对澳大利亚这种讲究身体的球队，我觉得像郭天宇这样的中锋其实上去之后也不会起到太大的这种帮助作用，所以说还不如让这二位就干脆好好养伤，然后把身体状态调整好啊。我觉得他们俩其实缺席跟澳大利亚队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现在对于国足的这个阵型来讲，跟四十强赛相比啊，首发的十一人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唯一的变化也许就来自于后防上，现在看看，陆国富出现的位置啊，究竟在中场担任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蒋光太目前的伤势看来也有所恢复。那在锋线上啊，其实是有着很多的选择的，除了艾克森、吴磊这个固定的搭配之外。像韦世豪啊，咱们家的玉宁啊， 是， 还有这个正在恢复的郭田雨啊，他们有没有机会啊？在什么样的比赛的时段出现啊？也继续来听一下赵宇的分析。 我觉得像韦世豪、郭田雨、张玉宁这样的锋线球员，可能在十二强赛当中还不能占据绝对的主力位置，他们首先还要提升自己的这种发挥的稳定性。另外呢，跟这些入籍球员去竞争啊，确实是在很多地方吧存在这个不占优势的地方。我觉得不管是入籍球员也好，还是说这些年轻球员，他们都应该为中国队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吧。我觉得其实你像郭天宇、像韦世豪，说甚至说是张玉宁，如果说没法首发，那么就是在下半场比赛能不能以骑兵的身份出场？哎，如果说你能够在关键时刻通过这种进球帮助到中国队，那也是一战成名，对于自己的这种价值的体现，对于自己的这种能力的提升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这些人如果进不了十一人名单也不要气馁，随时做好比赛的准备，这个很关键。有的时候就是你突然上来给对手来那么一下，这个可能会让更多的人记住你啊。有的时候进这种关键球就是一名球员一战成名的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那现在我们也是关注到27人的澳大利亚的大名单公布之后啊，其实是有着也是有很多的因为伤病的原因啊，自己身体的原因没有能够来到队中的主力，而且感觉呢对方有一点战意不足，但这些也许都是烟雾弹啊啊，毕竟澳大利亚还都是大多数的球员都是在海外效力，都在欧洲联赛在打比赛，尤其过往咱们也跟对手交锋过很多次，很明白对方的这种身体上的优势，尤其是身高马大的啊，这种怎么去防对空对方的高空球啊，也是国足一直以来的一个课题。 没错。所以说在澳大利亚人员不整的情况下啊，国足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去搏一搏呢？这个很多的球迷朋友也都很期待啊，这国足咱们聊这么多天了，每次聊到澳大利亚这块呢，大家还是都是有一些小信心和小期待的。 尤其是这次十二强赛，我们既然已经走到这儿了，又是给了一个全新的李铁这个教练团队足够的信任啊，希望国足能够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拼下来。继续来听听赵宇的分析啊，主力的框架基本上不会变啊，那还是一个四十强赛保持后四场比赛的阵型，而面对这样的一支澳大利亚国足啊，怎么去搏一搏？ 我觉得这 四名球员之外，其他队员的身体状态都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很正常的参加比赛。这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好事，因为现在对于国家队和李铁来说，其实主力框架已经确定了，还是延续四十强赛的那个班底。我觉得有六七名球员出现在这个十一人阵容当中，跟四十强赛都一样的，甚至说是七八个人应该都是一样的，他不会做太大范围的调整。这种稳定性对于中国队来说也不是坏事儿。不过你再怎么稳定，对手的实力比较强，人家这个十二强赛的比赛每一场都是充满了困难跟挑战，需要中国队除了有很好的临场发挥，还要有很强的这种意志品质，然后打出自己的这种精气神来，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澳大利亚队现在也面临了一些困难，比如说他们的一些主力球员因为疫情啊，或者说是身体状况没法来到这个多哈参加比赛，这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好事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们这支球队在实力上即便是缺少了一些球员还是要强于中国队的，所以说中国队在跟他们比赛的时候一方面是要做好防守，先稳扎稳打，然后通过我们的这种灵巧速度来偷袭对手，给对方带来威胁，这样有可能才取得进球吧。所以说在这种澳大利亚可能有些主力球员来不了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队也是有机会的，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如果能够做好自己，我觉得这场比赛拿分应该也是大概率的事儿。因为说实话到了这种中立场地，澳大利亚队也不是完全的主场，中国队也不是主场，大家就放手一搏就行了。而且明明这个场比赛是澳大利亚队主场，现在放到中立场地，如果说这场比赛在悉尼或者说布里斯班踢，那我觉得中国队会面对更多的困难。现在在中立场地你也不用怕它，你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比赛就行了。而且我们之前也在四十强赛当中体验过在西亚比赛的这种感觉，只要你正常的发挥，我觉得跟澳大利亚有一踢，并不是说完全像外界说的，中国队没有什么机会啊，遇到澳大利亚队肯定会输。我至少不这么认为，我个人觉得，在现有的情况下，中国队的准备还是非常的充分的。在我们准备充分，然后制定合理的技战术，再加上队员们，能够顽强拼搏，打出自己的风格特点、速度啊、灵巧啊等等，还是有机会的。 还可以继续关注啊，国足的消息。沙特十月连续两个主场作战啊，契利亚德选吉达来迎战国足。当中国男足九月二号在多哈挑战澳大利亚队的时候呢，同组的沙特队会坐镇利亚德来迎战越南队。不过八月三十号，从沙特足协也传出消息说，十月份的进行的十二强赛的三四轮的比赛啊，沙特国家队不会继续选择在利亚德作战了，而是把主场改到了吉达的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体育场。这意味着国足十月十二号客战沙特时会前往吉达去作战啊。根据赛程呢，沙特队会在十月份的十二强赛里去连续的坐镇主场来迎战日本和中国。那于计划的十月六号在吉达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而沙特足协决定这两场主场比赛就放在这儿进行，位于吉达以北60公里的体育场来承办这两场比赛。 所以就是可见，确实李铁知道带半年茶叶。这不为过，早就做好了半年都在海外驻扎的准备。 是， 真的，接下来的十二强赛，九月、十月、十一月啊，都分别是有不同的对阵的对手啊，很可能国足是一个长期要在海外征战的这种情况了啊。我们也继续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您印象当中的这些曾经国足世预赛比较深刻的一场啊，几乎看到了。大伙儿都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记忆。 我看好像是自从这个世纪以后吧，或者说2002年以后啊，美好的记忆就少了很多。 南极就说，哎呀，这是一个暴露年龄的话题，除了2002年高兴以外，从1982年起都是遗憾了，要不就是被人家磨叽，要不然就是自己因为压力大而被干掉，还有就是技不如人，总之呢就是各种被淘汰的回忆。 是因为早些时候的朋友说啊，这美好的回忆，这是比较久远一点的，97年客场张恩华的头球，还有高峰的远射， 还有更久远的81年的时候等等，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年龄优势一下就出来了哈。就是、各位前辈们还是经历过当时的那个 当下的状态的，我们呢就只能从这个录像里边 祈祷，在祈祷如今了哈， 就回看一下了哈。 对， 杨洋说打平即出线，黑色三分钟恐寒症，哎，这就是， 哎， 对， 这都已经可以收入词典了。 对，就几个重要的关键词，但是希望这一回的十二强赛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面貌。毕竟在四十强的最后四场比赛里面，我们看到了很久都未见得的国足那种精气神儿、那种状态，加上有了几位强力的规划之后，李铁手里的牌也是比较丰富的。 是的， 嗯，我们巧说，怎么昨儿看足球一百分的时候，说澳大利亚队员那人高马大的感觉还是不好踢呀？ 确实，这个这澳大利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嘛，身体优势明显哈。 对。 哎，老朋友苏旺志辉啊，上一时段也说，2001年踩着阿曼进世界杯啊，这次还有阿曼，哈哈，这是在暗示哈，确实好像我看也有朋友在总结这个规律啊，说20年过去了，20年一轮回，看看有没有是能不能成真啊。 嗯，关老爷觉得跟澳大利亚肯定不会被脆一个满脸花啊，这是不可能出现的。说澳大利亚就主场人最强势的时候，好像也跟咱们之间。不是说咱们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只在亚洲杯上赢了咱两个，所以真的这一回跟澳大利亚我们是有的踢，只是怎么样去安排好，首先是自己的防高空球啊，这个战术肯定在这几天的战术演练当中会频繁的去上演，啊，还有就是在定位球防定位球上这两个点上啊，怎么去跟对方去展开更多的这种细节上的比拼。这边很多家里人也都在回忆啊，我们也稍后继续的来集中的探讨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家的事儿吧。经过了21天的隔离，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前方报道团队的4名记者昨天晚上终于是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从7月20号离京到昨晚回来，42天的东京奥运会的征程确实也让他们感触挺多的。来听一下我们的4位记者回家的感受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齐良博。8月30号的晚上7点钟，我们去东京奥运会采访报道的4位记者是在天津的隔离酒店正式的解除了21天的集中隔离。那么也是在时隔42天之后啊，重新回到了北京。回顾整个东京奥运会采访报道的一个经历，应该说分为2个21天。那么前21天呢，我们是在东京采访报道这一届最为特殊的奥运盛会。回来之后的21天，因为疫情的影响吧，我们会接受一个21天的酒店的一个集中的隔离。应该说整个这42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感动。在东京采访期间，应该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所有的人们，为了成功举办一届奥运会，在疫情流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付出了自己的辛苦的这种努力，才让奥运圣火成为了正如巴赫主席所说的，点燃黑暗隧道尽头的那一束光。那么回到国内进行21天的集中隔离，也感受到了医护人员的这种不容易，包括酒店的这种防疫的人员，每天要给我们定时的去送这个隔离餐，包括在接受隔离的所有的这些回国人员也是在积极的配合。那其中呢，我们还做了像很多次的这种核酸的检测，包括这种鼻拭子、咽拭子，包括血清、环境等等相关的这种检测，也是能够感受到大家为了让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每个人也都是在付出着自己的这种努力。那说到我们个人，8月31号我们要去到各自的社区去报到，然后进行7天的一个健康的监测，期间还要进行核酸的检测。那么一切正常顺利的话，9月7号我们也是可以回到我们的单位，回到台里和大家和各位久别的同事见面，应该说正式的恢复了工作。那作为我个人来说呢，可能这7天健康监测的期间就是要准备后面全运会的一个报道的任务和工作。那么在9月10号的时候，我和李维会去到陕西的西安，还有我们的记者于伯川，我们3位记者会为大家带来全运会的报道。那最后我想说的就是，作为一名记者，作为一名体育记者，我热爱我的职业和工作，那么也会为之付出我全部的激情和能量，继续做好党领导下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为组织，为听众奉献更多更好的优质的新闻报道。 隔离的时间啊，真的很长啊，21天的隔离时间，很多的被隔离的运动员们啊，奥运健儿也都是在通过运动，不停的来保持自己的状态。 是， 其实我们的记者也一样啊。金泽就说，运动就是隔离期间他的个人最好的陪伴。 在出去呼吸到新鲜空气的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哇，还是外面的世界更自由更好一些。其实人生当中可能从来都没有过这么一个机会，一个人在一个20平米的一个房间里待21天，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从东京到达天津的这个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比如说这21天我们准备做一些什么呀，我们要发多少条稿啊，或者说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读一些书，看看残奥会，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都有一些这样的预想和规划。但是确实这21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考验，因为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比较枯燥，会觉得无聊，会觉得这一天是漫长的。即便在朋友圈里我们可以相互吐槽，相互看一看其他的隔离酒店的情况，但是那也是通过网络，通过社交媒体，没有一个人去真正的和你聊天啊，面对面的聊天。但是在这21天的隔离当中呢，我也发现了运动是一个人待着的最好的陪伴，最好的一个伙伴。那么在这21天当中呢，基本上我每天都会抽出1个小时或者是30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些运动。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带了一个瑜伽垫，可以说是过上了一种很养生很健康的一种生活。比如说做腰腹的训练，做女生很关注自己的腿呀，然后胳膊呀是不是有一些线条感啊，然后要瘦啊，然后跟着这个比如说 Keep 这些软件，然后做一些锻炼。当你真正大汗淋漓的时候当你真正把那种抑郁或者说那种无聊的情绪发泄，通过运动发泄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非常有效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也会经历这样一个隔离的时间，那么其实做做运动对自己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如果你出差的情况下，也可以带一些瑜伽垫啊，最简单的，或者说那种弹力带，或者说如果需要上重量的话，其实2个矿泉水瓶就可以。基本上我在做一些稍微带力量的训练的时候，都是拿着2个矿泉水，这样在垫子上做。我觉得这个是在我隔离21天当中最大的一个收获，并且把这样的一种小的习惯现在可能已经保持了下来。我觉得尤其是进入到了秋冬，是一个长膘季，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居家锻炼的一种选择。 秋天不是就要贴点秋膘吗？其实也可以哈，适当的贴贴秋膘啊。 对， 然后呢再通过运动的方式让自己有一个合理的体脂。 是的，吃好喝好运动好嘛。 这边也有我们的记者李维啊，感觉回家的感觉真好。昨儿李维就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张很有意境的图片啊，一张满脸胡茬的，只有这个鼻子以下到下巴颏这一段啊，上面写着42天。 是， 42天终于出关了啊，回家的感觉也很好。李维说还是惦记关和工体。 好，正好大家好，我现在呢已经在家里了，我是昨天晚上的将近10点吧到的家。确实啊，经过了21天，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防疫隔离的要求，我终于是回家了。当然呢，我还会向社区进行一个报到，再有7天的居家观察的这样一个时间。同时呢，完成2次核酸检测之后，才能开始正常的工作和行动。这也是我们北京的一个社区的要求。确实呢，到家以后感觉是特别的亲切吧。虽然我们是在天津隔离，距离北京很近，但是回到北京以后感觉就是不一样。记得昨天晚上我们这个车开到分钟寺桥，就是进到这个南三环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空气都是这个熟悉的一个味道了，还是很想家的。确实这时间很长了，42天的时间，也是我工作这么多年出差时间最长的一次。应该说2个特别的感受吧。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很想家，尤其是很想很多吃的，比如说炸酱面，比如说烤串，都特别想赶紧吃点。 同时呢，这段时间内会特别想念和关注咱们北京的球队，尤其是国安队啊。现在看到奥古和比埃拉是相继离队之后，说实话心里还是挺难受的，有点不舍。而且就突然间会想到工体，一想工体真的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到工体现场看这个主场的比赛了。一是疫情的原因，第二呢也是咱们工体在重新修建，真的希望这个疫情早点过去，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恢复主场，早点我们到工体去现场看这个比赛。那第二个感受呢，就是这次隔离期间啊，确实感受到了我们隔离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也是很不容易。应该说呢，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严格严谨的入境的一个这种隔离的措施，才让我们国内的这种疫情控制的是这么的好。我觉得以前可能只是看到一些人的这种感受，但是这次自己亲身体会之后，确实发现每一个环节每一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很珍惜啊，现在我们在国内这样很好的一个疫情防控的形势。不管怎么说啊，反正是回家了，现在心里一下就踏实下来了。那我也会经过几天的调整啊，在9月10号的时候就会前往西安来开始全运会的一个报道。那奥运会刚刚结束，马上接着这个全运会，奥运的热情一定会传递给全运，我觉得全运会的比赛也特别值得大家期待和关注。 很多的家里人说真是好孩子啊，大脚星叔叔说 Welcome back to Beijing 啊，我们现在都是终于回到家了，挺不容易。小爱也说体育记者真是太不容易了，一个周期接着一个周期，向你们致敬啊。接下来我们的几位记者像李维啊，还有梁博啊，他们也都是会继续的投入到全运会的报道工作当中。 是的， 又是一个封闭式的比赛的环境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啊！任我行也说：“哎呦，没想到这么严格哈。”当然，今天我们的话题其中的一个是说说国足这几年，对于国足世预赛的一些回忆。 嗯，刚才咱们总结了一下，就是确实以前上古时期，也不能说这么说，夸张的说，上古时期都挺好的。越往后呢，就越苦涩一些。 嗯，啊，当然第二个话题呢，跟大家聊一聊，如果想要防止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有什么好招？ 这个话题大家参与度还是特别高的。 吴孟生说这太难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孩子们也是游戏厂商的主要目标群体，人天天盯着你琢磨你，你说怎么能够屏蔽呢？有家里人就说那必须得父母以身作则， 是 真的是这样。你说如果家里这个爸妈一个拒绝网购，一个拒绝任何的网络游戏，甚至拒绝任何的短视频的侵袭，这肯定孩子都没机会接触。但是想做到这两点实在是太难了。 确实啊，因为其实网络在便捷我们的生活啊，但是网络也在带来很多的其他的东西和其他的内容，这其中有的内容确实会让我们产生沉迷或者依赖啊。 对，所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做一个真正的时间的刺客啊，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在有效的时间之内，也不是说完全的不能接触， 是 而是如何去接触啊，怎么去安排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对， 这可能家长得好好给孩子规划规划。 时间是个问题啊，就像那句台词说：“时间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如何使用。”哈，但是。尴尬的，这好像也是一句网络游戏人物的台词 啊？是吗？这出自一句网络的人物。 对，这个人物就是刚才慧凡姐说的那个时间刺客。 好的啊，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 今天早晨到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在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最近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佳，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近期花粉浓度居高不下，易过敏人群应注意健康防护。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体育广播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回到了这一个时段啊，已经是8点钟了，我们进入到体坛热搜榜，来关心一下各个平台上面的热搜的体坛新闻。满眼中国红，这是来自于央视新闻啊。昨天残奥会的游泳奖牌榜有很多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啊，像男子50米仰泳 S5级的决赛，中国包揽了金银铜牌；男子50米蝶泳 S6级以及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SM11级决赛，中国队都是摘金夺银；女子50米蝶泳 S6级、女子50米仰泳 S5级也是中国选手夺冠。那这届残奥会，中国队已经获得了54枚金牌，位列第一。那网友们也说太棒了，为你们骄傲。 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热搜里的那张图啊，就是它是一个平铺的，把游泳项目的每一个获奖牌的选手呢，按照项目的分级哈，一小框一小框全部的罗列在了那里面，然后名字前面有国旗，哇，满眼望去啊，中国国旗占了特别多的比例， 确实是满眼的中国红。 是的， 我们也继续来关心一下全红婵啊，最近呢，全红婵也是正式的宣告回家了啊，还包括陈艾森跟谢思义，他们三个人都是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上有所斩获。陈艾森跟他的搭档曹源，也是咱们北京的选手啊，拿到了东京奥运会跳水双人10米台的银牌。当然他也不遗憾啊，自己也拿到了里约奥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和双人10米台的冠军。另外一边的谢思义呢，跟大哥陈艾森在一起啊，他俩一个26，一个25，叫大哥，这纯属是也跟我们这儿似的，是辈分的原因，江湖地位。谢思义也是拿到了本届东京奥运会的男子3米板的冠军和双人3米板的冠军。而全红婵呢，也是在两位师哥的旁边跟他们一起走了一个非常嚣张的步伐，说解封的我们笑着哭着感觉自己又行了。 是的，他们是一起拍了一个有点幽默意味的搞笑段子一样的视频哈，配着音乐是那种学那种江湖步伐哈但是全红婵还小哈，走着走着就变味儿了，变成了蹦蹦跳跳的跑跳步了。 这还是孩子啊，确实14岁的全红婵这就是少女的那一份可爱。那最近国家新闻出版署也是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国家已经出手了。那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想要防止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有点什么好招吗？那现在国家出的这个新出台的政策，那就是所有的网络游戏企业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就是这个周末里边还有法定节假日，每天的晚上8点到9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个小时的服务，其他时间都不可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这是大招哈。还有呢，就是要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有关措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严格落实的游戏网络企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而且同时提出呀，要积极引导家庭、学校等社会各方面共同管制，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监护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所以这个国家已经是出手了，那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来自于家庭教育。 是的， 仅仅是一个政策的出台 恐怕还是有很多的空子啊。 政策真的在执行的时候，尤其是就是说像玩游戏的规范啊，这样的政策在执行的时候还是有太多的对策了。 嗯 啊，就比如说这个账号这回事儿吧。 哎 啊，这我们如何去，那你说游戏厂商或者说这个电脑系统如何去判断现在玩这个账号 真的是一个未成年人是吧？ 对啊，到底是谁？那可能就出现了这种成年人注册一个账号然后卖给未成年人这样的情况， 依然还会继续出现。 是 所以这边有很多的家里人也都有很多的心得啊，首先就是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那当然，七七五幺说这个游戏实名制也非常的必要。 是 啊，周末晚上给未成年人只开放一小时，现在这个现在的政策出现啊，一定就会有一些引导的作用。 是，我觉得到最后啊，真的是整急了啊，那干脆就游戏开始之前先扫身份证吧。 必须要实名的身份证正反面啊，都得上传，就像现在一些支付的系统一样，是吧？不明觉厉说，网络只是时代变化一个必须工具，防止沉迷游戏不是防止用网络。哎，说琢磨断网的，是不是都是琢磨给别人家孩子断的？ 说实话，如果说真的是孩子在18岁以前啊，整个家里就直接断网了啊。手机也是用的2G 信号，然后这电脑上呢也只有这个单机，没 有 网络。 上古时代的感觉。 说实话，那进了大学以后啊，我看刚才好像也有的家长说，那就是这18年就死熬啊，熬上大学以后随便玩去吧。那我跟您说，不仅是上了大学会有报复性的这个玩耍的这个心态，而且最关键的是还容易玩不到一起去，可能在融入这个集体、融入这个大学的时候，对融入社会的时候，又会出现更多心理的问题。 对，这真的，孩子还是需要社交的圈子的。你要是说跟身边的朋友们都没有什么一点的共同的话题，彻底给互联网都断了，断得这么的决绝，这也有点不太现实。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完全是处在互联网的环境里边，你很难说，就别说孩子们了，就说咱们这些成年人，您说给你一个星期不碰手机，就是彻底的处在一个没有社交的环境里，可能吗？不太可能。 对，这正常情况下是不行的啊，这工作群的通知就首先就收不着了。 哎，所以还是需要从家庭教育上啊，好好的去梳理和引导。关老爷说，不能简单的禁止啊，最好还是要疏导。不玩游戏了，那孩子还能干什么啊？这是关键。 对， 就是，多给孩子去制造一些能够激起兴趣的，比如体育锻炼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你说要是让每天，小孩啊都有3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的时间，那还有什么精力去玩网络游戏？ 对，也有网友啊，这个听众朋友说，让他去干活，消耗他的体力和精力， 干家务啊。 哎，这说实话啊，那咱们平时干完家务以后，还想在床上躺半个小时。 对，所以家务可以没问题，就尤其是参与到帮父母的这个环节里边，这是一个很好的让孩子形成一种习惯啊，也是自理的一种方式。但是不要成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啊，那也会引起一种逆反心理。 是的。 立马横刀说，他觉得这个政策的作用不会特别大，应该是所有的游戏都是星期天只能玩1个小时。那星期天那一天就变成了一个 cheat day 哈，就像健身里边的 cheat day 似的， 哎，欺骗日 啊。感觉呢也会有点这种想要报复性玩游戏。 其实最关键的是说不是游戏的问题，而是说沉迷的问题。咱们不是说这个要禁止，或者说要把游戏跟孩子隔离开，而是说我们要让孩子跟沉迷这两个字隔离开。因为就算不玩游戏了，是不是可能还会沉迷刷短视频啊？如果说不沉迷刷短视频了，是不是沉迷聊微信啊？ 所以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时间，真的是做到完全的自律啊。其实你说练体育的孩子基本上都能做到这个自律，我什么时间去训练那个是规定的。我身边有很多练，甭管什么练击剑的、游泳的这些孩子，他们是自主性非常强啊。一个星期我可能4天的时间我都要去付出训练，因为没有训练我就不出成绩。 是， 即便我现在不是走一个专业的道路，只是一个兴趣爱好，但是练体育的孩子那个他的那个荣誉感啊，还有那种胜负欲啊，可能比不练体育的孩子要更明显一些。所以体育锻炼其实一个很好的出口啊。 是这个，就我看有那个燕儿在林梢说啊，这个就跟大禹治水一样啊，赌不如输啊。单纯的依靠不提供服务来阻止孩子玩游戏，我觉得效果不会太好。孩子聪明的很，会有很多种应对方法的，比如说用家长账号登录。这个我说实话，这个咱们不是不嫌事儿大，但我友情提醒您啊，这我也是从这个孩子这个年龄前几年过来的，您可以去查一下，在各大热门游戏里，您的身份证号是不是已经被注册了？ 哎呦呵，就这一点一定要，这不是政策就能够限制的、管制的啊。就像子昂刚才说的，即便是家长这一边控制好了，也会有一些不法分子啊，依然是在网络上充当这样的黄牛， 是 啊，把这种成年人 号的卖号的， 哎，卖给未成年人。所以真的是需要家庭教育吧，我们首当其冲的。后面我们还会继续的对这个话题展开探讨，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赛事啊。在 F1 的比利时站当中，昨天国际汽联已经确认，在大奖赛期间，8月23号周一到8月29号周日期间，包含车手、车队还有其他人员，是经历了6449次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其中有15人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阳性的。那这个比赛呢，也是因为大雨也推迟了。 是的，咱们最近北京有大雨哈，但是这个，当时 F1 的比利时大奖赛上周日晚的也是下大雨了，最终呢是在安全车的领跑下跑了短短几圈就宣告终止了。那前一天夺得杆位的维斯塔潘收获了冠军，在排位赛中创造了新历史的拉塞尔则在个人的第50场大奖赛收获了生涯的首个领奖台位置，汉密尔顿获得了第3，里卡多、维特尔、加斯利以及奥康和勒克莱尔、拉提菲、塞恩斯组成了本站积分区的剩余的席位。那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正赛没有完成原定里程的75%，前十名的车手最终只能获得一半的积分。在下休期之后的首场比赛结束之后，汉密尔顿依然是在积分榜高居榜首，而维斯塔潘和汉密尔顿之间的积分差距也缩小到了3分。 那我们也来连线了评论员黎明晶老师啊，他也是点评了一下 F1 的冠军维斯塔潘和汉密尔顿之间的争夺。那上半年 F1 的空场比赛也受到了疫情很大的影响，而上海站啊，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什么时候能让国内的车迷依然去现场感受啊这个激情和速度，还需要时间。 8月29日比利时大奖赛引发了轩然大波，这场比赛呢是 F1 下休之后的首场比赛，但是遇到了可能是当地又是一个百年不遇或者千年不遇的一场大雨。因为这个大雨呢会给赛事造成安全隐患，比如说车手的视线不佳，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赛车比赛开始之前，红牛车队的一个车手就冲出了赛道，导致大会呢就出示了红旗，然后呢阴雨呢比赛一直是延误，那到了2个小时过后呢，组委会也没有办法，就出动了安全车带领所有赛车跑了2圈，然后就宣布比赛结束。那这件事儿呢，因为国际汽联F1 方面有相关的规定，如果赛事没有完成总里程数的70%，赛事的成绩有效，但积分是减半，这个在 F1 历史上也是出现过的。但是最大的争议是在于组委会面临这种情况应该是取消比赛。那么取消比赛呢，面临2个问题，一个是要不然你要重赛，第二个呢是你把这个门票退回给观众。那么组委会当时的决定呢，还是让比赛完成，但是这种完成呢是在安全车带领下跑了2圈完成，所以很多车迷是不满的。那么很多车手呢对这个结果呢也是不满的，因为他们完全是主要就是因为组委会为了不退门票而采取的一个非常低端的手段。那么今年赛事呢主要的争夺冠军呢是看2个人，一个是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还有梅赛德斯奔驰车队的刘易斯。那么目前来看呢，刘易斯虽然在积分上2个人相差不大，但是在未来的今年余下的比赛中呢，刘易斯占上风的赛道机会并不多。现在呢关键是有几个F1 要面临的情况，一个是2022年 F1 呢要采用新规则，对赛车要进行大改。 有消息说呢，梅赛德斯方面呢已经停止了对旧车的继续研发，就是他把所有的精力全都用到新车上了。但红牛车队呢是为了力保今年夺冠，所以呢他还是继续在这个赛车上进行投入。从整场表现来看，在下休之前，你看红牛是非常强势的，所以说红牛在今年能否夺冠，我认为应该有很大的机会。那么在2021赛季呢 ,IP 比赛继续受到这个严重的新冠疫情的影响。但是前几站呢确实有空场比赛的这个要求，但是从英国大奖赛起，英国大奖赛是第一个恢复观众现场观众的赛事，那么接着欧洲后面的赛事呢都跟着恢复了观众。所以来说疫情对至少对 F1 赛事来说也影响已经不是太大了，不是太多的问题。当然车手和观众都要保持严格的这个措施，你看车手还是继续戴着口罩，车队人员戴着口罩继续比赛。随着疫情的好转呢 ,F1 这方面的这个控制呢也会下降。但是现在问题是在已经两年没有举办 F1 大奖赛的中国来说，疫情控制会怎么样？传统时间表上来说呢，中国大奖赛会被安排在四月，那正好是冬奥会之后。我估计到明年四月疫情会有所好转，那么上海方面是否能够开放来承办中国大奖赛，我们只能在年底的时候才能有结论。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美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的女单展开的首轮争夺赛会，12号种子罗马尼亚名将哈勒普顶住了对手第二盘盘末阶段的反扑，最终是6-4、7-6击败了新科蒙特利尔站的冠军吉奥尔吉，晋级到了第二轮，也取得了个人在大满贯女单正赛的第101胜。哈勒普第二轮将会和库科瓦去隔网对战。 在今天凌晨呢，斯蒂文斯6-3、1-6、7-6抢七险胜，继2017年美单女网决赛后再次击败好友凯斯，同时也继续保持着硬地赛事对凯斯的全胜纪录。凯斯自从本网16强战输给格鲁比奇开始，在巡回赛女单赛场已经吞下5连败。两座大满贯得主穆古鲁扎也双抢七险胜克罗地亚好手维基奇。目前维基奇的教练苏米克正是此前穆古鲁扎的教练，拿下这一胜后，穆古鲁扎在美网女单正赛的成绩被改写为8胜8负。下一轮穆古鲁扎将与贝古和佩特科维奇之间的胜者交锋。另外卡内皮逆转去年赛会8强31号种子普丁塞娃。 那此时此刻穆鲁扎肯定心想说，这换教练换的还是非常成功的啊，这依然就教练都换给对手了，对手还是没有能够战胜自己。那去年美网四强球员布拉迪是因伤最后时刻退出了去年的四强球员他最后时刻也是因为伤病的原因。那这样呢，张帅也是有望再创佳绩。那除此之外，男单方面法国老将特松加也退赛了。本赛季特松加的巡回赛单打战绩是1胜8负，他的单打签位被日本的一位球手叫山田佑一取代了。那山田佑一第一轮要面对的是赛会的8号种子鲁德。那在第一个比赛日重点的场次大阪直美将要面对的是保兹科娃，而梅德韦杰夫面对的是加斯奎特。我们也是连线了葛小倩他来前瞻了加斯奎特，其实已经成名已久了，而这场比赛他认为梅德韦杰夫是志在必得的。 美国网球公开赛依然是在疫情当中拉开帷幕，跟去年一样。去年美网就是坚持要举办，在当时形势还没有那么明朗的情况下，今年因为就是大家的这个疫苗注射的情况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今年的美网他们选择了就是让观众入场的这种情况。但是让观众入场的这个标准是大家就是必须得带着那个疫苗接种的这个证明和或者是核酸阴性的这个证明才能入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首轮比较吸引眼球的一场比赛在男单方面就是梅德韦德夫对阵加斯奎特，这场比赛完全是 新生代和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这样的球员之间的对决。这样说起来好像有一点年代感，但其实加斯奎特生于1986年，他当时跟纳达尔、穆雷还有德约科维奇都是同一个年龄段的生人。特有趣的是他跟纳达尔还是就是更早成名的两位选手，他们两个都是86年的，然后德约科维奇跟穆雷都是87年的。所以当时加斯奎特刚一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哦，他的单反也非常华丽，非常潇洒，非常的干净利落，也非常标准，所以那会儿大家给他的外号是小费德勒。但在他之后呢，1990年出生的迪米特洛夫也拥有同样的这种单反，所以在加斯奎特之后呢，另外一位小费德勒就是迪米特洛夫了。不过两位小费德勒都没有能够在职业生涯中复制真正的费德勒的这个成绩，拿到大满贯冠军。所以虽然加斯奎特没有拿到大满贯冠军，但是他依然是那个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当他在美网的这个首轮的赛场碰上今年的夺冠热门梅德韦德夫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一定年纪的这种球迷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可能会有一点唏嘘，就是胜利的天平应该是会倾向于1997年出生的梅德韦德夫，而且梅德韦德夫自己也非常非常有信心，在赛前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他也在说我将会竭尽自己的所能，然后来让三巨头，目前的三巨头就费德勒、德约科维奇和纳达尔，他们的大满贯数量都停在20个。那虽然他说我竭尽所能让他们都停在20个，但是由于今年美网费德勒和纳达尔都因伤退赛，所以他能够阻止的，或者他想阻止的那个人，当然就是另一位夺冠热门德约科维奇了。所以闯过首轮，男单首轮的这一关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他有可能会希望让自己走得更远，走到德约科维奇的面前去，来实现他在美网赛前发布会上所说的这一件事情和这个小小的目标。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CBA 啊，就在这个周琦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说，我下赛季的比赛我就不参加了。之后啊，他也是首次露面，这次呢是出现在了辽宁全运会的备战当中，好像看起来没受什么退赛风波的影响啊。表情很轻松，跟大侄子呀、赵继伟啊、大韩啊一起谈笑风生， 有说有笑的、 一起想要冲击全运会卫冕金牌。那就周琦的事情呢，我们也继续的来连线一下刘潇啊。昨天早上的节目咱们也探讨的都比较的透彻了啊，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更小范围之内的个案啊，一个个人和集体的对立，那现在依然在持续当中，争议已经是升级了。而周琦呢，目前他的这个案例的情况不可能成为中国篮坛的博斯曼，而球员跟俱乐部方面如果真的是要放在整个联盟去考虑，无论是哪个联盟，是 NBA 还是 CBA、可能个体来讲都算是弱势的那一方吧。 这两天呢，由于这个周琦啊宣布他自己退出了下个赛季的联赛啊，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其实这个事情已经有闹了很长时间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啊。就是说，周琦想离开新疆，但是新疆呢想用顶薪啊锁定周琦，想让他留下来。双方呢产生了矛盾，那么周琦又先后到 CBA 公司，包括中国篮协进行申诉。也有很多的这个网上的声音啊，媒体的声音也在说周琦会不会成为这个中国的博斯曼事件啊。这个博斯曼事件我觉得比较老一点的球迷，尤其是足球迷可能会记得，这大约是30年前啊，90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比利时标准烈日队的这个球员博斯曼啊，因为俱乐部要降薪啊，想转会到法国的俱乐部，那么就因为这个没有达成，所以后来将这个俱乐部包括这个足协，比利时足协都告上了法庭啊，最后在1995年形成了博斯曼法案，对 足球啊，在欧，特别是欧洲的足球，有着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周琦这个事情呢，看上去跟博斯曼这个事情有一点类似啊，都是因为想离开，然后去进行申诉啊。但是呢，又不太一样的情况是，这个首先 CBA 跟这个欧洲的足球联赛啊，还是有不同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事件上，看上去啊，就是新疆俱乐部也好，这个周琦也好，都没有什么问题啊，都是向着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种利益啊去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呢目前周琦的这个动向来看，包括他申诉的几次结果来看，目前还达不成啊博斯曼所造成的这种在足球界的这种影响这种程度。当然不排除后面周琦和他的团队还会不会有新的动作，到目前来看，到至少到这两天啊，还没有一个除了宣布退出下个赛季联赛，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当然周琦也表示了说自己想还会积极的搜寻证据或者补充材料，然后继续的去申诉。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想周琦要达到这种博斯曼的这种影响力，恐怕不太容易啊，在很多条款上可能跟这个当时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最终周琦呢可能不一定能达成自己的愿望，但是新疆队也不一定能达成他们的愿望。那么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这个比当时博斯曼那个情况可能要复杂很多。那么就是这一次周琦的事件啊，其实也看出来确实是在CBA 啊，或者说中国篮球的某些这个培养方式，包括跟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一些所存在的必然的一些矛盾啊，都显现的比较明显啊，或者说比较突出。其实在很长时间以来啊，就是说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都还是存在了一些这个没有完全被去解决的一些矛盾的。当然这个矛盾呢，在大部分时间里面，就是球员都是以最后的以球员的这个妥协而告终，没有太多的这种说闹得非常厉害、闹得非常凶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 CBA 啊，主要是说要靠主要的球员还是要靠自己的青训体系培养。那么青训体系呢，它的这里面的一些规则啊，包括 CBA 联赛的一些现行的规则和过去的规则，在这里面呢，对球员的这种个人的利益上面来看呢，相对来说我是认为保护的少了一点，还是更多的倾向于俱乐部啊。其实这个也不是很难理解啊，毕竟这个 CBA 联赛是靠投资人所组投资的俱乐部来组成来运行的。那么如果就是没有投资人的话，那么或者投资人不投资的话，对于这个联赛来说恐怕就很难去正常的运行下去。所以这个联赛的各项制度无论是成立 CBA 公司之后还是在那个之前，更多的倾向于这个保护俱乐部、保护投资人的，所以相对来说球员就会受到一定的损失。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其实这几年也在逐渐的进行一些改变吧，但改变对球员的这种保护改变的似乎不是特别大，有了一些好的进展啊，比如说球员的流动性相对来说比以前要好一些，可以增加，包括我们看到现在有自由球员申请自由球员这种形式啊，包括转会也不像以前那么难。但是呢相对来讲还是没有达到像比如像 NBA 那样那么自由，或者像一些欧洲的足球联赛那么自由。所以这里面呢这个矛盾呢是什么时候能解决，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一个目标。我讲 CBA 公司也好，包括球员们也好，包括俱乐部也好，也都希望这些矛盾尽量少啊，这样在运营当中不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但是现在看呢这个问题还是挺难的。这里面呢就是球员想走想离开，或者说想多要钱，这都是球员的诉求。但是呢根据现行的规则，这里面球员想达到自己的个人利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困难的啊，就是很完美的个人的这种目标或者这种追求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反倒说呢俱乐部我要想控制一个球员，比如说 利用规则去留你，或者是怎么样去转会你，或者怎么样，俱乐部操作起来相对更容易一点。所以这里面呢，还是应该要看，就是随着 CBA 的发展，应该还会有所改变嘛，但是不会说那么快。当然很多朋友也看到在网上也在说会不会成立球员工会，我觉得短期内是不会的。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在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啊，这依然是子昂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兄弟畅想。 是的， 我们来说说西甲吧。这边其实大家伙也都看到最新的消息了啊，就是皇马此前呢说，据说未来2个小时之内要把姆巴佩的报价提升到2亿欧元。但是就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后，应该那边又有新的动态了啊，就是皇马可能就此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对姆巴佩的兴趣、 哎、 因为钱的关系、哎、这2亿欧元这可不是说拍着他就有的。 对，而且关键是我了解的啊，这2亿欧元巴黎还是嫌少，还是不同意啊、 嗯、 要求是什么呢？是你要么大于2亿欧元啊、嗯、要么呢是2亿欧元加球员来跟我谈 啊。呵，我的天哪，就是还有一个打包啊，就是2亿的姆巴佩加上一个球员的打包， 嗯， 才能完成这单交易。那很显然大巴黎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是 就是我不想放人。 嗯 啊，所以也有法国的媒体说嘛，啊，现在这个关键的谈判时间节点上，皇马可能也是被激将法激的已经承受不住了，说正在考虑退出跟大巴黎的谈判，因为巴黎方面的态度依然是非常坚定的。 是的，而且这个其中一个细节是什么呢？这个2亿欧的给了报价之前啊、 嗯、 他们就说了你得拿球员或者更多钱来换，然后呢就皇马还是把这个2亿欧的这个报价的这个官方信函发过去了。 嗯， 然后据说呢巴黎的董事会是已经同意了，但是主席啊，而主席就是不同意，就是死咬着就不行、 啊、 所以说这一来二去啊，过了这个，因为皇马也是有姿态的，他是给了说你必须在30号的24点前回复我， 哎、 嗯、啊，如果不回复的话，这封我们的意见2亿欧的这个报价算作废，最后就拖到了31号，这事儿还没回，那2亿欧就作废了。皇马一看、 嗯、 那得了，算了吧， 算了吧，我们就不行，就这样吧， 明年就免签了、哎、呀 啊，对，那还要什么自行车呢？但是这场大戏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嗯、 啊，很可能今儿晚上啊，说不定就有什么新的反转了、 哎、热搜榜就又有活了 啊。所以呢我们也静观其变，也继续来关注一下C 罗来到了曼联之后这个双七号的问题啊，他的球衣号码还没有敲定、 嗯、 很多曼联球迷其实都是渴望 C 罗重新穿回这曼联七号，但现在呢这个号归卡瓦尼，而联赛已经开始了，英超也是规定赛季中途是不能更换号码的，除非球员转会，所以目前的情况呢，曼联很有可能是会向英超申请一个绿色通道啊，这是算是一个特例吧。 哎， 希望联盟能够允许 C 罗穿上七号球衣。 是，当然卡瓦尼好像也已经表态了、 嗯、 啊。之前卡瓦尼是保持沉默，然后近一些、 嗯、 就一些知情人士啊，身边人透露呢，卡瓦尼也表示啊，让七号如果说这事儿众望所归的话，那没有必要跟球迷对着干。 哎， 啊、你现在。说实话啊，就是说如果说 C 罗啊，卡瓦尼不想要，强行卡瓦尼不想给 啊 ，C 罗强行要， 我就是七号 啊， 那是 C 罗不合适 啊， 但如果说呢 C 罗和球迷都觉得这事儿合适，那卡瓦尼 顺水推舟落个大人情，以后这 CR7 的品牌是不是也有自己一份儿了？ 确实啊，这时候是考验情商的时候到了。有的时候女人玫瑰它手留余香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就看看接下来啊，是不是联盟能够来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考虑啊。托尼维也说，夏季转会没把姆巴佩卖出去，那是巴黎吃亏，半年以后就自由接触球员了，皇马顶多就是再等一年。XB 说也说皇马要什么自行车，明年免签多好啊， 是 何必花这钱呢？ 所以说其实你说实话，1.8亿卖这个姆巴佩我觉得都是超值的，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姆巴佩绝对不续约呀，这个据报道啊，已经是给姆巴佩送上了一份8000万欧的报价啊，续约的这个合同，但是姆巴佩还是拒绝了，这其实就非常尴尬了。如果说今年挣不着这1.8亿欧或者说2亿欧，那明年就直接自由走人了，那就白给了。 对，所以还是证明大巴黎他不差钱儿。而主席这么高的姿态。 是， 嗨， 但是我觉得纳塞尔还有一个可能的想法，就是说什么呢？留着姆巴佩，毕竟踢得好呀。梅西、内马尔、姆巴佩这个组合，放到欧冠上应该是人挡杀神，佛挡杀佛。那如果说今年拿了欧冠的话，那带来的商业价值可能算盘打的就是不止2亿欧了。 所以管理层还是比我们这些尔等球迷们啊看的要更高远一些。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巴萨啊，如果埃莫松卖给热刺的话，那巴萨将要引进的就是阿森纳的边卫贝利林作为替代。贝利林之前也是在巴萨接受的青训，这个夏天的转会期他的名字曾经还跟国米联系在一起过。 是贝莱林，哎呦，这个作为一个老巴萨球迷啊，不知不觉也十几年的时间了。贝莱林是从他在阿森纳踢出来开始啊，巴萨就在讨论要不要买他啊，一直没买，一直到贝莱林再踢两年可能要退役了，巴萨还没买过来呢，年年说只要缺后卫了就考虑贝莱林啊，到现在也没真买过来。 所以现在也可能这笔交易就要坐实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西甲，马洛卡官方宣布正式签下了20岁的韩国小将李刚仁，合约期呢是截止到2025年啊。之前他也是刚刚跟瓦伦西亚解约，加盟了马洛卡之后，将会和日本籍的球员久保建英去搭档啊。 这小子是个狠人啊！那一年在前年上个赛季还是上上个赛季啊，在联赛里面对阵皇马的时候，当时还是瓦伦西亚呢啊，飞踹 C 罗后脚跟，直接染红下场。 刚人嘛，很刚的， 哎呀，很刚的一个人， 强人啊， 是 有强人属性。曼联现在呢倒是说签了 C 罗之后，希望能够卖掉两位前锋啊，对林加德的离队也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的报价啊。之前曼联给林加德的标价是2500万镑，他的合同也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 哎，你的林皇无限猖狂啊，但是你的林皇可能要被出售了。 对，林皇也有这一天啊，也有这流量扛不过，顶流的一天。 是， 是 就有人说啊 ，C 罗来到曼联以后啊，说21世纪三大顶流巨星其中其二竟聚首曼联。 对，所以现在这是顶流之争啊，还是老牌的顶流啊压过了像林皇这样的新生代吧。 对，毕竟林皇还是得多踢出真正的成绩来才行 了。当然 C 罗离开了尤文之后，其实也带来了很多接下来的问题啊。尤文现在已经是确定多特蒙德的后腰维特塞尔是转会目标了啊。32岁的比利时国脚跟多特合同也是只剩下一年，而且呢对方对他的转会也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几乎没有什么续约的迹象。同时尤文已经放弃回购巴萨中场皮亚尼奇了，而塞维利亚正在考虑签下他。 是的啊，尤文在省出了 C 罗的预算之后啊，也一度呢有消息就表示今年他们不会有什么大手笔来补强，然后会把这个预算留到明年再去做打算，毕竟转会窗口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就是突然多出来一大堆预算然后没花好，这还是有前车之鉴的啊。比如说这个回购皮亚尼奇，从哪回购呢？巴塞罗那啊，将近3亿欧元的这么一个好款啊，最后到底是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的是四大皆空，这多尴尬呢啊。还是水很深啊，稳住啊，沉住气再买。 对，所以这转会这事儿啊，真是不是谈判桌上说你愿意吗？ Will you? I will,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是 啊，就是必须得是经过多番的斡旋之后成不成的 也可能都是最后临门一脚， 嗯， 都一切皆有可能。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国足啊，以往国足世预赛哪一场比赛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看来大家这个过去的伤痛啊，还都是记忆蛮深刻的啊。另外一个话题呢，我们说说这个国家已经出台了啊，禁止去让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有了新的对于网络厂商的这种规定的限制。那大家伙儿对于孩子沉迷网络游戏这事儿有什么样的好的招儿？那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是有奖的啊，本节目的奖品是399元的茅台古原陈酿酒两瓶，您可以关注一下，原价4794元，每箱6瓶，现价是每箱6瓶只要999元，订购电话是400-999-1978。那说到了国足在面对第一个12强赛的对手澳大利亚的时候啊，其实大家这次的心气儿还都是很足的啊，看到很多家里人都是对本场比赛抱以一个很高的期待值，至少我们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并不怵对手。面对对方的这些高大的身材的时候，赵宇也说，干扰限制他们这个1.98米的中后卫苏塔，也减少对方角球任意球的机会，在战术上重视对手，战略上可以稍微的藐视啊，还是要打出自己的信心的。 我觉得防空对于中国跟澳大利亚比赛确实是非常的关键，他这个1.98米的中后卫苏塔在40强赛当中已经进了7个球，可以看出来这是澳大利亚队得分的一个很关键的点。而我们的中后卫不管是李昂、简光泰、张林鹏还是其他人，包括于大宝，可能在身高上都跟他比没什么优势，对方如果获得这种角球啊任意球，这名中后卫肯定会上来。那你说既然身高上没什么优势，那就尽可能的干扰他吧。我觉得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因为确实这个身高差的有点多啊，这个是不是有点最萌身高差这种感觉呀？那我觉得就是尽可能的限制他的这种起跳啊，然后有2-3个人在他身边捣乱，我觉得也就这点招了，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还是尽可能的不给他这种比较舒服的前场的任意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但是角球这种东西尽可能少给他，你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说不给他。我觉得这个球员也不是说每一个球他的这种得分命中率都是100%的，所以说也没必要过于惧怕吧。就像我说的，一方面这个守门员包括我们的防守球员尽可能的去限制他，不给他太多的这个机会，然后不给他这种起跳很舒服的起跳的机会，同时呢也要注意保护二点球，因为这种球员他不光是自己这个投球射门，很重要的一点还可以给队友做球，所以说除了这个一点之外，还要防住二点，就是说要让我们的中后卫，还有其他的防守球员要时刻的注意力集中，不要出现这种走神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种身高的包括身体上的劣势已经很明显了。我觉得就面对这个现实吧，因为你现在也没有办法说去弥补什么，就是面对这个现实，在面对这个现实的同时尽可能的限制对手，然后打出我们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总是去强调对方有什么优势呢，那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士气来说也是一种打击。我觉得中国队要这个战术上重视对手，然后战略上呢制定详细的战略战术，然后变得让自己更自信一些，就正常去踢这个比赛就可以了。 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啊。4955说，那天还说国足3-1战胜澳大利亚，昨儿一看澳大利亚那些个大个儿，得还给他们长一个3-2吧。 哎呦 我天哪，您还是属于心大的啊。我们这3个进球谁来包办呢？锋线上吴磊、埃克森，要是后边阿兰或者是玉宁有机会上场的话，再分一个是吗？ 角球于大宝来一个吧。 角球于大宝来一个呀。这我们还是有点过于乐观了。 说实话，咱今天不是今天，咱这场比赛角球争到第一点的概率能超过30%。 都不错了。 对， 关键是确实身体上身材上咱没必要跟人家硬拼啊， 嗯， 还是得技术上。 对，我们要打得更灵巧一些。刚才有家里人说这个是不是应该还是在边路上我们稍稍做做文章啊，在边路上来两个骑快的骑兵， 嗯， 把两边的速度拉起来之后，其实还是对防反啊有效果的。这边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在说这个国足的第一场比赛啊，面对澳大利亚啊，一个是李欣说能平两场就是胜利。打日本的话，咱要是能平的话，那就是 那是真 死当就是赢了。 对 啊，那打澳大利亚的话能拿分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基本是可以接受的， 是 吧？嗯，还可以说，其实打澳大利亚咱们也要有信心啊，就把国家队看成是集广州队、北京国安以及山东泰山的精英球员以及艾克森阿兰这些外援的亚冠球队在打亚冠吧。 哎， 有点那个打亚冠的意思了。 踢，这个怎么说呢？这也不是踢澳超球队，澳超球队不放人。 对，都是在欧洲联赛，什么比利时啊、荷甲呀、这些联赛效力的。4178说骄兵必败，哀兵可胜啊，咱们低调一点啊，就是防守反击，平就子当就是赢了。可以啊，我觉得真的能够拿分应该就是大家可以去接受的。 是的，关于这个咱们的第二个互动话题啊，防止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有什么招，大家真的是讨论的太热烈了啊，从这个我觉得第一时段开始一直到第四时段都没停、最后都开始感叹说生活都是不容易啊， 真是 但是确实孩子的这个话题一提到了、大家真的是都有话说。 所以现在国家出台的这一个政策啊，就是所有的网络游戏企业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以及法定的节假日啊、每天一个小时晚上的8点到9点向未成年人营业啊，提供一个小时的网络的服务。所以这一点呢还是很有效的去规划了一下孩子们的这个游戏时间。但是一切都需要从家庭出发啊，这是看到大家的很多留言总结起来的，就是家庭教育才是首当其冲的。如果孩子已经到了沉迷的这个阶段，你任何的什么限制啊，他都会有找到其他的办法。 对， 所以在沉迷之前一定要就给孩子做好相关的引导。 沉迷是一个阶段啊，不是说每一款游戏或者说每一个事情大家只要沾上了碰上了，是因为它不是真的这个怎么说违法的毒品哈、它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归属感的东西啊。我们可能有人在打游戏或者说看短视频的时候就是想找一个换换脑子的一个感觉啊、 是这样吗？所以刚才乐乐乐提了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深思的啊，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孩子就他一定是要通过网络游戏啊刷短视频这种方式去填补自己。 对，他是说的 没有安全感。 对，说的很好。他说最重要的是父母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归属感、高质量的共情和陪伴才是正确的选择。 对， 又这个家长的朋友啊说这个说干脆就打一顿，你看为什么呢？因为打一顿是最具象的一种管理，对吧？但是你说给孩子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是很抽象的一种管理， 而且是需要长情的陪伴。 是的、 就是陪伴就是最好的跟孩子之间的一种互动的方式。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介质，是通过户外的体育锻炼，还是培养一个其他的兴趣爱好，分散注意力，其实这都是需要家长日复一日的付出的啊。 对， 当这个安全感跟心理的秩序感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其实孩子自己会有一个评判、 是的、 就是、这个游戏啊它是不错，是挺好玩的，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可能每天或者我一周只有3天的时间，我就玩一个小时。 游戏，电子游戏绝对不是这个世界里这么广阔的世界里最有趣的东西。那么我们最好要做的是去找到更多有趣的东西，或者说在生活中有趣的部分，然后去引导孩子去喜欢上更多的爱好。这样的话就不会说我，因为毕竟爱好爱好嘛，对吧？大家喜欢这个东西才叫爱好。那每个人都有爱好，如果说您的孩子没有养成其他的爱好的话，那只剩游戏这个爱好，那确实容易沉迷游戏。 李欣说以身作则吧，多读书多运动，周末去户外去公园，其实真是在咱们身边现在尤其是 咱身处朝阳啊，这朝阳群众就很近的，像朝阳公园就有这个户外拓展的一片营地。 对， 白天呢可以去做做拓展，如果想去增加一些趣味的话，那营地也是开放可以支帐篷的。 对， 啊。到了晚上观观星，哎，多浪漫的事儿啊！ 是这个啊，一定是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不是说您这一周想出去溜，去哪儿溜个弯啊，想去钓个鱼啊，或者说想去踢场球啊，或者说想去打打球啊，哎，觉得那正好你也别在家里窝着看手机了，你跟我溜一圈去吧。 嗯， 这个不会让孩子喜欢的啊，但是真的会有一些户外活动肯定是有孩子喜欢的。也就是说，到底是您喜欢户外活动然后带着孩子去，还是说您跟孩子讨论商量说什么户外活动好咱们一起玩啊，后者才是真正有效的能让孩子爱上户外活动的。 嗯，所以这边有家里人像立马横刀说支持限制所有的游戏账号啊，就是都是按照国家的这个政策这么做。 嗯， 一周只有三天的时间，每天开放一个小时，这样就把孩子玩游戏这个漏洞有效的堵住了。云龙九剑说这玩游戏有这么理性吗？啊，就是能规划自己的时间，你还真别说，就是能够进行时间管理的，这是在孩子青少年阶段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是， 要不然这到了成年以后在步入社会，那是要交很高的学费。 没错，这游戏啊，沉迷的肯定有啊，不沉迷的那肯定也有啊。 嗯， 所以说最关键的还是说从走向沉迷滑到沉迷这一步，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去管理一下。 对， 规划一下。 嗯，那当然说到了国足，阿昭说哎呦，这澳大利亚1.9米的中后卫啊，对，就快2米了啊。说想起那会儿金新玉在上海的时候在申花啊，国安好像被灌了好几个啊，所以咱们怎么去防这个高空球限制对方的角球的机会啊，任意球定位球的机会，这是在战术演练里边，相信李铁团队早已经就都准备好了。 是 啊，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明知对方有这个身体优势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考验教练组啊，到底是怎么去把对方这个身体优势给废掉。 嗯。天朝梦想家说现在要求学校都要延长2小时，甭管是在学校体育锻炼学习还是社团活动，只要觉得在学校的时候啊有乐趣啊，其实注意力一转移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啊去沉迷网络。 对啊，也有的家长说啊，自己先断网络游戏啊，别从小就让其受影响染上玩游戏，这确实也很重要。 是， 就是说沉迷游戏首先得有一个前提是什么，知道游戏 啊， 对， 得有那个认知。 嗯 啊，你要是从认知这一块就已经阻断了萌把这个萌芽扼杀在摇篮里， 嗯 嗯，这也有点难啊，就毕竟孩子有社交圈， 渠道是很多的， 对 吧？这个其他的孩子玩也会，所以说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不只是说自己先断网络游戏，而是说自己就应该有一个好的时间管理的习惯。 对对对，一个生活的习惯。 是的 啊，鹏说到了世预赛，我们说今天聊一聊那些印象最深的比赛。他说1997年十强赛客战科威特，高峰补时绝杀，当时宿舍楼都已经熄灯了。直接全楼炸锅，宿舍阿姨怕闹事儿，把这个宿舍的楼道灯都关了，也压不住大家黑着灯挤在楼道里狂欢。 嗯， 一堆人挤在楼道，谁也不知道是谁，最后把饭盒都踢飞了。特别怀念那个万物生长的年纪。 哎，这个确实有啊，这个当年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学校里的师哥也讲 啊， 说这个点着被子的特别多离谱的可怕的事情哈。 对，就这些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没错 啊。 后来消防局都来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事了哈。啊， 这是哪个师哥？怎么就给暴露了呢？ 哎呀啊！但是说实话啊，这个我记得在2015年亚洲杯的时候啊，那是佩兰带那一届的时候，也是小组赛踢得特别好，出现小组出现了之后，我们也是啊，当时正好是我在大学宿舍里，哇，也是宿舍很多男生也出来，就不由自主的推开宿舍比赛，就推开宿舍门，就很兴奋的就开始夸赞国足。 对，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平时啊提到国足的时候，经常是无奈啊，经常是觉得不甘啊，但是每每到了大赛的时候，那种共情还都是一致的啊，不管国足最终的表现啊是如何，但是那一份情感啊依然是连接着，而且是有传承的。志宏春秋说男足2次世预赛 特别难忘的一个就是519之夜啊，还有一场就是啊战胜阿曼，昂首挺进世界杯。 嗯， 这一个是非常的苦涩的啊，一个是还是很让大家有着美好回忆的。 对，还有一位说了一个特别让人生气的哈，最印象深刻的比赛，输伊朗的比赛，被对方门线侮辱性进球，就是那个到了门线上停球用脑袋顶进去那个，我的天哪，那场比赛我没当时看啊，后来真的是有也有短视频在。近几年也在回顾， 也有纪录片，嗯， 对，或者说就放那一个镜头，真的看一次上头一次，太生气了啊！ 嗯、如果不想让自己血压瞬间升高的话，这比赛的回看还是得少看，控制一下自己。 嗯、然后有这个Becky 阿昭说，看聊着聊着，我也决定周五早上起来看国足了。 嗯， 确实，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就是说国足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但是他们确实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球迷。这句话可能有点武断哈，因为也许我觉得中国的球迷可能不像一些比如说土耳其的球迷啊，比如说这个荷甲的球迷啊，或者说某些俱乐部球迷那么的狂热哈，那么的疯狂，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球迷永远都会有在一次的失望当中再把自己的那些碎块捡起来拼起来重新出发的这样的勇气和斗志，这真的是难能可贵。 这边托尼韦和蒋磊啊同时想到了一个画面，那就是2008年世预赛主场对澳大利亚啊，加一点球没进啊。他说那场国足打身后对方转身慢的缺点暴露无遗，可是我们呢也是没有抓住、啊、所以这一次希望有机会吧。 是吴磊的， 嗯， 对，身体条件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去打澳大利亚、 嗯、 就看能不能给他撕扯和创造出机会、 啊、哎，所以吴磊的这种在西甲西班牙人长时间的这种足球意识的培养，我觉得他还是很灵动的， 嗯、 可以去好好的去利用吴磊这个点。嗯，Seattle 说那必须是国足2019年客场踢菲律宾啊，赛后陈掌门直接把喝水的杯子也砸了。对，所以很多的这种过往的回忆不是那么的美好， 嗯， 也让大家觉得哎呀，很多的不甘不忿。 对， 嗯， 乐天说啊，国足世预赛印象最深刻的当事人是在2001年现场看了乌里和国足出现， 嗯， 然后和沈阳人民一起彻夜 狂 欢 、啊、 这位球迷是中国无数的亿万球迷当中的幸运儿之一。 嗯。见证了一个非常非常高光的时刻。 是， Dominic 说，2001年的那会儿啊，咱打进世界杯的那会儿，跟2021年现在没有可比性。他说那时候的教练组队员，起码敢说是亚洲一流的尾灯啊、 嗯， 你有亚洲最好的前锋中卫，当时最能解决国家队问题的主教练。但是现在呢，他说教练他还是不看好，即便偏要用国产的，他说。觉得李磊就是李铁啊，不一定就是那个唯一的人选啊。单从心理素质上，可能还不够过硬。而队员的横向比较，跟2001年那波男足相比，咱自己想想，有可比的吗？你要说国内的本土球员，那肯定还是2001年更强。 是。 但现在有了规划，是不是能打一个，至少没有差太多呢？ 马上真正的大考就要来了， 是 吧？阿木说世预赛印象最深刻的是米卢用中文说没问题，很幽默的一个环节、也希望今年啊真的是没问题。 严斌说印象最深的还是2004年啊，不是世预赛，是亚运会算进球数的事儿啊。阿昭说突然想了，要是沉迷中国男足，可以有效的防止沉迷网络游戏吧。周五的凌晨啊，2:45，咱都为国足继续的熬一回夜。好了，今儿就先聊到这儿，也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1025动生活。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